费赠送了。 对， 最后一天，最后的30秒钟，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乘坐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胡适啊，举目一看，吓了一跳，不好。怎么呢？他在家做姑娘的时候就听说过，在解州镇这儿有一个出了名的大恶霸，人送一号叫笑面虎。胡适心想，可别是他呀，我的天。他扭头就走，嘿嘿，果不其然，正是这笑面虎。这大恶霸一瞧胡适娘子，哎呦，我见那美人多了，还没看见一个像这个人这么美的呢，这简直的好像是画上画的那大美人跑到这儿来了，太美了，美的这笑面虎啊差点来了个倒折虎，他要翻跟头，简直站这儿都看傻了，这两个眼睛一直盯着胡适进了门，把大门关上。笑面虎才问手下人，我说啊，这是谁家的美人啊？就是那看病挺有名的那人呐。对，哎呦，笑面虎咧嘴了，他的管家一看，庄主，您这儿怎么了？我怎么就没病呢？我能不能得点病啊？我好跟这位夏先生近乎近乎。他这管家一听，嗨，那不要紧的，您就装点病呗，我把那位夏先生不是就给您请来了吗？对对对，我说啊，你们背我回家吧。哦，您这病来了，好吧，这几个就把笑面虎给架家去了。回头这管家就来请这位夏先生来。夏先生为人很忠厚，当然他非常了解笑面虎这个人，他是这一代的恶霸，当地的一些个黎民百姓都恨他。可是不管这人怎么坏，他现在不是有病了吗？夏先生一想，我怎么也得给他看看去。再加之胡适也没跟他说我出门泼水呀、啊，泼了这笑面虎一身，没说这档子事儿，因为胡适啊怕丈夫担忧，所以夏先生听这管家这么一说，他就跟着来了。来到笑面虎家里，这笑面虎是热诚款待，哎呦嚯，备好酒菜，这通招待呀，也不提看病的事儿，先请夏大夫连吃带喝。吃喝当中，他就在这酒里头给下上毒药了，把夏先生给药死了。然后笑面虎让管家带着几个庄丁到夏先生家里去，把胡适给诓来了，说是夏先生给别人看病啊，还没等着给人家看呢，他自己病倒了，口吐白沫，不省人事。胡适一听很着急呀、啊，当时未加思索， 跟着就来了。等来到笑面虎的庄上，笑面虎一声令下，咔嚓，大门上了栓，二门上了锁，他就要逼婚呐。胡适当时真想和这笑面虎一死相拼，可是一个懦弱的女子怎么能拼得过呢？自己真想一头碰死，可胡适又想，现在自己身怀有孕，已经怀胎三个月了，我绝不能碰死。不管是男孩是女孩，这是夏氏家中的一条根苗，我得把它生下来。胡适想到这，心生一计，这才告诉笑面虎，等我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咱们再结亲。笑面虎一听，那行啊，不是就几个月吗？只要你能答应了亲事，二年我都等着你。他吩咐一声，把东跨院给娘子收拾出来啊，让他就在我庄中这盒静养着。合着呀，这位夏先生就无影无踪了，有好多人看病找夏先生也找不着了，找他的妻子也找不着了。慢慢有人知道这个事儿了，知道了又怎么样？敢怒不敢言的，谁敢到当官去告？你到当官去告又当如何？当官呐，哼，和这笑面虎都一个鼻孔出气呀。他早就把钱花到了，都运动完了，哎，所以笑面虎还是那么坦然自在。只等到小孩降了生，笑面虎高兴了，哎，我这就要与美人成亲了。这时候他的管家来告诉他说，庄主啊，胡适生的这小孩很怪呀。 笑面虎一愣，怎么个怪法啊？哎呦，这小孩是个小红脸，那两道眉毛啊跟两条小蚕似的，一双凤目，您说这孩子生得多清奇呀，这怎么办呢？这个是男孩是女孩啊？你跟我说清楚点啊。啊，对了，忘了告诉您了，是个小男孩啊。笑面虎一听咧了嘴了，这可不好啊，夏家有后了，这孩子日后要长大成人，知道我害死了他的父亲，霸占了他的母亲，他能轻饶得了我呀？干脆我把这孩子扔到山里边喂狼得了。他找来了一个仆人，给了他一锭银子，让他把这孩子扔了去。这仆人就把这小孩裹吧裹吧就给抱走了。这仆人抱着这孩子走到山口这儿，他站住了，自己反复想了一想，哎呀，我家庄主笑面虎这事儿办得可太损了，把那么好的一位夏先生给要死了，把夏先生的娘子给霸占了，还要把这孩子扔在山里头喂野兽，我就真忍心这么做，就得给我这么一锭银子，嘿嘿，他就给我一锭金子，我也不应该办这种事。我呀，别把这孩子扔到山里去了，我就给放在道边上吧。如果孩子真要遇上好心人就把他抱走了，孩子这不是捡一条命吗？对，我就是这个主意。这仆人咬着牙一跺脚啊，他跑到一个十字路口，把这孩子往道边这儿一放，把自己衣服脱下来，把这孩子又给裹了这么几层，随后他回来了。这仆人离着这庄子还老远，他就跑啊，一直跑进了笑面虎的书房。嚯，跑得他是满头大汗，蓄蓄待喘呐。庄主，我把这孩子扔在一个最深的山涧里了。哦，哎呀，笑面虎上下一打量他，那你怎么这么狼狈呀？我怕人看见呢。你的衣服呢？我的衣服不瞒您说呀， 我跑着跑着，我太累赘了，我就把它脱了扔了，我都吓懵了。小面虎微微一笑，这事儿你办得不错，日后我得好好赏赏你，退下去吧。他把这仆人给打发下去了。笑面虎真的以为把这红脸小孩给扔到山涧里了，其实没有。胡氏娘子知道了，说是把自己生下来的孩子给抛到深山野岭去了。胡氏大哭一场，是自尽而亡，上吊了。扔到道边那红脸小孩呢，让人给捡了去了。有一个卖豆腐的老头，此人姓关，叫关成忠啊。关老汉卖豆腐每天是从这儿走，今天走的这儿他就听有小孩哭叫的声音。关老汉一愣，这儿哪能有小孩哭啊？这什么地方？这是我听错了吗？不能啊。他倒着这声音就过来了，走到三岔路口这儿，这么一看，果然路边这儿放着一个小孩。哎呦，关老汉赶忙把豆腐挑子放下，他把这小孩拾起来抱到怀里，这么一看是越看越喜爱啊。关老汉夫妻俩膝下没有子女，哎呀呀，关成忠笑了，这真是天赐我这么一个娃娃呀，这是谁家的孩子呀？他连问了几声也没人搭理，那我就要把他抱走了。说完了，关老汉豆腐也不卖了，挑着挑子回来了。他兴冲冲地进了家门，连连喊他的老伴，他老伴以为出了什么事儿了呢，赶忙出来这么一看，哎呦，这豆腐挑出去多少，挑回来还是多少啊，怎么一块没卖啊？今儿你怎么了？嘿嘿，不卖豆腐了，我捡了宝贝来了，你看看。说着把这小孩就递给老太太了。老太太这么一看呢，也喜欢得不得了，合着就把这小孩给收养了。哎呀，这孩子咱们得给起个名字啊。关老汉想了想，别看我是个穷卖豆腐的，我捡了这么一个儿子，我还得给他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嚯，关老汉为这个名字是东奔西走啊，到处请高人给他这孩子起名字。只要您这名字给起得好，起得响亮，听着顺耳，叫着好听，我呀供您白吃三年豆腐。人家有学问的人一听也乐了，用不着，你不是就为给孩子起个好名吗？再说你一夸你这小孩也了不得了，长得那么出奇，我们去看看。还真来了几位，到关老汉家这么一看呢，这些人还真都愣住了。这孩子生的相貌倒是与众不同，面如重枣，蚕眉凤目，哎呀，是得给起个好名字。哎，这么着吧，就叫他关羽吧，就是大鹏的翅膀啊，一展翅九万里，可以翱翔于云天呐、怎么样，就叫这名字吧，就给起了这么个名字，叫关羽关云长。一来二去，孩子长大了，这孩子生的力气非常大，十几岁呀、就帮着父亲挑着这挑子走几十里路都不用歇气儿啊，两倍履历过人，而且是习武爱练。关城中老汉挺高兴啊，这样一来孩子身体好啊，那这么着吧，别跟着我呀卖豆腐了，你呀去学铁匠吧。哎，就把关羽给送到解州镇学铁匠去了。这铁匠铺里什么活都打呀，刀枪棍棒斧钺钩叉什么都做。哦，一做这些兵器呀、关羽更高兴了，他做好一件他就要练上一趟。左近的州城府县哪儿有练武的人， 他抽空就去拜访一次，跟人家请教请教。哎，关羽得了不少的真传，后来自己亲手打制了一口青龙偃月刀，重82斤呢、啊。没事他就练这口大刀啊。关羽20来岁的时候，那就称得起是万人敌了，谁也鄙视不过他。有一次关羽回家省亲，提着大刀回来了，进门一看，哎呦，关城中老夫妇啊满面愁容，唉声叹气。关羽愣了，说爹娘为何愁容满面呢？关老汉一看，嗨，云长，你有所不知啊，咱们这镇子上不是有个大恶霸叫笑面虎吗？他欺人太甚了，最近他把各个村子那井啊都给霸起来了，不让黎民百姓去打水，只许到他家门前那三口井去挑水呀、啊，还不让老人小儿去，也不让男子去，专要那年轻的妇女到他门前打水，如果他看谁长得美貌，当时留下来得给他家做一年的苦工，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抢男霸女吗？这些百姓到官府去告，官府根本不管呢、啊、嘿嘿，谁还敢上那儿去挑水呀、啊、逼得一家一户全都远逃在外，离开了家乡啊，咱家的豆腐也做不成了。我去挑水的不让挑，没有水你怎么做豆腐啊？关羽一听，岂有此理，这个笑面虎欺人太甚，带孩儿找他辩理，我去问问。关城中老汉一把没抓住，关羽提着大刀就走了。他倒真痛快，到了笑面虎家里，不容分说，抬腿一脚破门而入，没用三言五语的功夫，他就把那笑面虎一青龙刀给劈了。这一刀劈得好啊，不但给当地的黎民百姓出了气，也给关羽自己报了仇。原来自己亲生父母就死在笑面虎的手中，关羽不知道啊，他把笑面虎给杀死了，官府不让了，立刻就捉拿他呀。关羽不敢再回家了，也不敢再回那铁匠铺了，提着青龙刀远逃在外。关城中老汉听说儿子闯下这么一个塌天的大祸，是连着急再害怕，老夫妻两个双双投了井了。关羽提着青龙大刀流落四方，楚霸安良啊。有一天他走到涿郡地带，看见好多人站在那儿在看那告示，其中有个人看完了告示，把眉头一皱，长叹了一声。关羽这才过去跟这个人搭话，叹气这人是谁呀、啊、刘备刘玄德。关羽从这儿结识的刘备，认识了张飞兄弟三人是桃园结义，立下了宏图大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关羽苦读春秋精求武艺，实指望保着兄长刘备一统天下呀。可惜呀、啊、兄长刘备的霸业还没有完全成就呢，这位关羽关云长就被江东杀害了。关羽虽然立下那么多的功绩，有那么大的本领，他的为人也不错，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帅才，不可多得的大将。可是关羽有个致命的缺点呢，那就是他刚愎自用，大意轻敌呀。这次他最不应该的就是忘了诸葛亮军师那8个大字，让他东和孙权，北拒曹操，所以才造成了这么一场悲剧， 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给刘备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啊，连自己的性命也搭上了。今天刘备站在这儿祭奠二弟关羽，把关羽的这些好处都想起来了。尽管二弟呀、傲气凌人，脾气很大，刚愎自用，但是二弟关羽是自己一条臂膀啊，胳膊呀，刘备怎么能不难过？那么在场的这些文武呢，特别是认识熟悉关羽的人，和关羽将军相处过的人，更是万分悲伤。因为关公为人非常好，他的为人是敬重士大夫，扶许下人呢。他对上啊，虽然说是傲上而不凌下，他这个傲上是你必须得看得起他，他就看得起你。你要是小看关羽，不管你是什么人物，江东孙权大不大，在他的眼睛里是闭眼儿。因为他认为孙权这个人非常不讲信义，关公达心里往外看不起他。今儿个在场的人呐、都想起关公那些好处来了。在关公面前，两个人要是吵了嘴，闹了别扭，人家关公摆下一桌酒席，把你们两个人给请来，坐在这盒一边喝着酒，一边谈着心，用这种办法就把你们这个冤怨呐、给你和解喽。所以关羽的为人和三将军张飞大不相同，张飞对士大夫也很尊敬。您看他在耒阳县对待庞统、庞士元，张飞很客气啊，但是他对他的下属啊，有时候他闹脾气，特别喝了酒之后，他就爱鞭打士卒。所以有人说呀，关羽和张飞这哥俩云乎云乎就好了，那哪云乎得了啊。今儿个大家在这儿跟着汉中王一祭奠关羽，哎呦，哭的就甭提多伤悲了。诸葛亮这么一看，这样哭下去怎么能行啊，他赶忙过来解劝汉中王不能再哭了。主公应以国事为重啊。刘备这么一听，嘿，先生说的对呀。刘备又望空大败了几败，在衣冠冢的周围，刘备赔剩了几锹土啊。随后刘备手扶着碑碣一跺脚，二弟，你耐心等待及时吧，等待愚兄我取得闭眼儿孙权的首级，再来祭奠二弟的英灵。刘备的话刚说到这儿，只听远处里稀溜溜一声马嘶，啊！汉中王与诸葛军师举目这么一看，只见从远处里飞来两匹快马，风驰电掣呀！跑到汉中王的跟前，这两个人夸白马就勒住了。军师一看，原来是自己派往洛阳的两个探报。这两个人翻身下马，扑通往汉中王跟前一跪，其主公我等有密事禀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3月14号被称为圆周率日，也是爱因斯坦的诞辰。而在这一天，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史蒂芬霍金去世了。他全身瘫痪，被禁锢在轮椅上，但在轮椅上他走完了传奇的一生。他带领大众仰望星空，打开时间简史，他博学而有趣，留下了众多经典名言。他与妻子简·王尔德的故事至今都被人津津乐道。

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因业务需求，祥康北京市场现厂桥店、丰台店、昌平店需要业务员若干，有意人士可以联系店内。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邀请姚老师讲这个排除垃圾的相关的这个知识，继续和大家分解。好，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李老师， 哎， 昨天您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这个手脱皮，就在一周之前，我还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吧？ 一位年轻的这个小伙子他打来的这电话。他说那个我现在手脱皮，能不能用什么泡脚泡手，能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哎，我就告诉他用这个花椒泡手，而且我还跟他说了这个例证。他非常有信心。 有信心是吧？ 对。 这个呢，我们结合着是吧，泡脚是吧，搁生姜，我们给大家举了例子，是不是啊？ 对， 泡脚是吧，湿热，什么脚气啊，手脱皮啊，眼刺啊，耳屎啊，啊，什么舌苔厚腻啊，什么妇女这个是吧，黄带呀、啊，是不是？什么尿浊呀、啊，浑的有味儿等等，是吧？大便恶臭啊，是不是？这些都是湿热。啊，你看肛门瘙痒啊， 还有这个 阴囊湿疹啊，等等，湿疹，对不 对？ 对， 阴囊潮湿啊， 潮湿啊， 是 吧？还有呢，皮肤湿疹呐、 对， 啊，这些都可以用。啊，你让我们说全了，说细了吗？对。 而且刚才咱们说的这些现象，确实也解决了， 解决了， 啊， 我们说的这些都是解决过的，就是很多人好了的，啊，我们给大家呢提示提示，啊，您不妨试试。 对 啊，对不对？这句话是应该这么说，是吧？你先试试，啊，有些皮肤的事儿，很多人就抹药膏，是吧？哎，见效嘛，还告诉大家见效，啊，哎，有的就好了，但是呢，不知什么时候又犯了，是吧？有的人抹见轻，再抹这药膏不管事儿了，又换药膏，告诉大家这不是皮肤上的事儿，这是你体内的事儿， 内里的事儿。 哎，就是特别什么春天怎么它容易呢？啊， 春天的发呀， 你看又回到了吧，生发散。哦，你看这不就清楚了吗？什么原因也给你指出来了，为什么这时候要犯也给你指出来了，另外还告诉你什么方法，所以这节目大家就乐意听了。 对， 是吧？什么病，什么症状，什么原因，怎么造成的，然后呢用什么方法 来解决， 你看，是吧？这话就说齐了， 对， 是吧？这是泡脚，说了是吧？生姜，说了花椒，是吧？还有的呢，是吧？我们就还有什么呢？是吧？艾叶，艾叶是对什么有效？是吧？这是我们常啊泡脚给大家的，所要需要添的佐料，啊，这个用艾叶，它解决什么？啊，哮喘。吐白痰，是吧？寒呢，是吧？还有呢，妇女、女性朋友，小肚子凉，啊，叫什么叫宫寒？怎么就是小肚凉、宫寒？对，白带清晰特别多，啊，像这个情况是吧？你就选用什么艾叶，啊，选用艾叶就行。艾叶也是一样，抓一把艾叶，是吧？大约就15克，是吧？15克。过去这都不用花钱买， 现在花钱也不贵，艾叶一斤几块钱， 是吧？五月丹五， 十几块钱，对， 是吧？五月丹五就那个耐，是不是？啊，用那个煮一煮，然后泡脚，啊，那个是管什么？也是寒，啊，那个寒，是吧？这个效果不错，是吧？女性朋友，是吧？哎，这个小肚子凉，是吧？白带多，还有就是什么哮喘的患者。是吧？哮喘患者 就是气管炎、咳嗽、哮喘这一系列，使用这个艾叶泡脚非常的有效。 有效， 嗯 啊，实际上你关节凉啊，是吧？还有胃口凉啊，也都可以搁， 它适用于寒症。 哎，有寒症，你明白这意思就行了，是吧？有的呢，有内寒还有外寒，你还可以加点生姜。 对。 是不是？哎，但是加生姜有，我提示大家有一点啊，是吧？这是我们观察到的，总结出来的。作为上火下寒的人，用生姜以后会出现什么？口干。 所以说，上火下寒的人就不要放姜了。 对，或者你少放，或者你放姜的同时呢，是吧？你说我确实有风湿啊，确实受寒了，是吧？你可以少放点姜，然后放姜还有那种感觉，你还可以加点盐， 同时再加一点盐。 哎，是吧？这给大家啊，这都是，这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事儿，啊，有上火下寒的，这些朋友啊。那我是有寒呐，可是我一用姜，上面有火出现了，是不是啊？啊，嗓子干呐，和嗓子疼啊，是不是啊？有这个情况。好，我们知道了。哦，凡是阴虚的这朋友，不要用姜，不仅仅是不用姜泡脚，而且还不适合吃姜喝姜水。 对，越吃越用，越容易出现那种口干的现象。 对。 咽息的症状就逐步的又显现出来。 哎，不是单说啊，我们这泡脚不用姜啊，上火下寒阴虚的人不要用姜。所以说你必须啊，首先就是我们常说的，你给自己的体质一定要定性定位。 对。 什么体质啊？我不知道我们讲过，是吧？阳虚的人是什么样的，阴虚人是什么样的。 对，上火下寒的人是什么表现的。 是吧？阴也虚阳也虚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 都给大家讲，是不是？所以这个你必须得了解，你不了解你的饮食你就没法调配。 对。 是不是？你说你啊，我挺喜欢养生保健的。对，好啊。那我问你什么体质？我不知道啊。那你不知道你。 那你如何去养生呢？又何谈保健呢？ 就给你一把枪，是吧？让你射击敌人。说你问敌人在哪儿了，你说你不知道，给你这枪有什么用？你不能滥放啊。这时候就是道理，一定要知道自己什么体质。 对， 要知道自己的啊，我有病啊。对，你病是什么性质的病。 嗯， 你看我们讲了生姜是什么寒，是不是？外寒内寒，特别是外寒，先割上姜以后一发散额头上，是吧？是吧？ 冒出来凉汗， 凉汗 达到目的了。 哦，你得知道你是什么性质，你不知道泡脚加佐料，你也不知道用什么。 对，我本身就热，爱出汗，你还放姜， 那坏了。 对，所以 那就坏了。 一定要给自己的体质定性定位。 定位， 嗯， 是不是？好了，这是加艾叶。我们最后留了个大头，加什么呀？是吧？最普通的红花。 这个红花适用的面就广了。 广了，啊，非常广了。是吧？一般情况下，我说我既没有明显的那，但是呢，我什么呢？上了年纪，是吧？心脏不好， 对，循环不畅， 脑中风， 嗯， 手麻，是不是？ 对，关节疼 呵呵，等等的这些情况啊，这我用什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用红花。 对， 啊，都用红花。说为什么都用红花？这是也是有理论根据。啊，本身第一个红花是干什么的？活血化瘀。 对，它的药理作用就是活血化瘀。 哎，就是活血化瘀。说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一般人都可以用红花呢？啊，让你促进你的血循环，没错。呵呵， 这个非常有必要。 哎，对，还有一个理论根据是什么呢？久病必 瘀。 哎，说我这病啊，怎么老不好啊？甭问了，血瘀是吧？这血瘀你通过泡脚怎么样就能够起到活血的作用？怎么泡脚都能起就能起活血化瘀的作用呢？你听听啊。 因为你循环通畅了，是不是？ 啊，对啊。 嗯， 啊，这个呢是土话，老百姓的话，咱上升到医学的词儿怎么说呀？是吧？血得温则行，是吧？翻过来讲，你怎么瘀的呢？啊，血得寒则凝，这不就是吧？寒症怎么着？寒症寒则热之， 对， 这不就清楚了吗？啊， 受了寒，你用热来解决，就平衡了，是吧？热病的寒止， 嗯，热则寒止， 哎，这就平衡了，啊，通过泡脚促进血液循环，再加上红花呢，活血化瘀，啊，人呢随着年龄增长，这个瘀是吧，多少都有，特别是30岁以后，你这部机器就像一部机器，是吧？你怎么知道瘀？你看看，包括你骑自行车。是不是时间长了是不是有牛是吧不好蹬了费劲了有什么了哎有瘀了什么瘀住了油腻 嗯 是不是哎这人呢他每天这血液循环是吧哎就很难说是吧不瘀着是吧受了寒也瘀是吧磕了碰了也瘀 久病也必瘀 啊生了气着了急也瘀 也瘀 啊所以这瘀很普遍你像有人突然发心梗了是吧我就说了你不是突然得病你是突然发病是吧三十岁以后是吧怎么样就开始沉积啊垃圾沉积啊沉积沉积堵塞了堵塞什么了堵塞气血了你看血瘀怎么得的是日积月累所以我们为什么普遍用红花今天也把这个道理跟大家说了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疾病的特点就是一个瘀 这不说清楚了吗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人都必须用红花 一定要用红花泡脚 啊，是吧关节病的人时间长了也必须用红花这不就清楚了吗 清楚了 啊，你舌头一伸出来是紫暗的你舌头底下那个舌下静脉是又粗又黑的这都得用红花是吧这女同志是吧来例假是黑的这也必须用红花是不是 是的 哎，所以久病必瘀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用红花红花十颗也是弄个布袋煮个十分钟八分钟然后就泡天凉的时候可以用两次天热的时候一有味儿了一发酵了就不能用了啊，大家要注意这个冬天凉的时候是吧不发酵不变质可以用两次而且还可以什么呢一天是吧泡两次。咱们今天呢把这个常用的艾叶红花加佐料都给大家讲。 以下是广告时间。因业务需求祥康北京市场现厂桥店丰台店昌平店需要业务员若干有意人士可以联系店内。以上是广告时间。 李老师。 嗯。 结合春天的养生保健的关键，就是随着大自然环境的条件，借着这个阳气的生发散来帮助身体生发散， 对， 做好身体垃圾的清理工作， 对， 首先我们通过泡脚来促进生发散，它就是春天泡脚的这个大方向， 对，所以说我们在宏观上一定要了解，是吧？因为我们讲的越来越深了越来越的广了但是呢主导线不能偏离了 对 是吧我们就结合怎么过好这个春天春天它的气候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身体怎么去适应外部的这个气候环境变化我们应该具体做什么工作捋着这根线大家往下听 对 就听得明白了所以我们要贴近这个季节的气候的环境特点是这样的大家知道在这时候是大家了解我们的环境气候是什么样的特点是一个多变人这个病怎么得的一定要注意一凉一热一热一凉 对 大家一定要警惕是吧身体适应有一个过程 是的 你超过了他承受的底线他就得病了 对 这病怎么得的 就这么得的 就这么得的突然说天气凉了和突然热了这一凉一热有的人就没事了有的人呢就感觉到不舒服有的人呢就病了你看 对 程度不一样吧 程度不一样 这就是你的底线 对 承受的底线 是的 说人对为什么得病就是正气和病气之间的一个较量的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病的时候要增强体质 对每天不断的提升你的阳气 对了让你的气血通 对 啊，让你的经络通，让你的呢是吧，内外毛孔通， 是的 啊，让你的肠胃通， 嗯， 让你的呼吸通，是吧，一通气血流畅，新陈代谢也好，那他有什么病啊？ 对，任何病邪就不会能趁虚而入了。 嗯，这就为什么说要春捂，这回大家清楚了吧？ 清楚了。 就是在春天头一个月啊，一般的一个季节啊，啊，不是三个月吗？是吧？第一个月的时候，大家要清楚，它既有冬天气候的特点，还有呢春天 气候的特点， 所以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啊，气候的不稳定的状况。哦，我们知道了，啊，不要一看春天这个概念给大家什么概念？春暖花开，啊，暖洋洋的，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实际上情况是这样吗？ 不是的。 不是的。 刚跨入春天的时候， 哎， 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它有一个过渡。 对。 它有一个交接。 是的。 啊，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啊，这个必须要清楚，啊，否则的话我们这节目，啊，你听完了之后要捋捋这根线，这就清晰了。啊，昨天我们讲什么？讲的泡脚。前天讲什么？还是泡脚。啊，那么泡脚和这个季节有什么关系？是吧？一定要清楚，啊，把这个意义和作用我们搞清楚了。哦，啊，这个一年之计开始了。啊，是一个阴阳的转换，阳气开始上升了，这是一个字儿啊，升啊。又说具体点，生发散啊，说气候季节给人的啊影响是这样啊，大自然的啊这个趋向也是这样，哎、啊，就要求我们去同步，怎么做好生发散啊，泡脚。所以我们结合着啊，为什么说你三步曲五步操？为什么你上来是先讲这个泡脚？ 因为这个泡脚的意义太深了。 它是嘛呢？由表及里，是不是？先把受到自然界当中的风寒湿是吧，把它清出去。 对，先把这些外邪清理出体外。 啊、别是又有内邪又有外邪，交织在一起，是不是？ 对， 你这个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困难了。 对， 所以说呢，我们对不光是身体这个疾病的矛盾要有这种思路，实际上我们解决其他的这个矛盾也应该找出它这个规律。 对， 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 解决任何问题它都同样适用 啊。这就是学习啊，哲学啊，中医啊就是朴素的哲学啊。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怎么一步一步的解决啊，做到同步了你就舒服了，是不是？说不同步是吧，这个大气啊是吧，阳气都上升了，但你升不上来，你自身的阳气升不来，你就感觉到什么格格不入，你就感觉到什么不舒服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是吧，我们做养生工作啊，保健工作做什么呀啊，是不是？首先第一就适应啊，要同步。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呢，这个发困我们解释了啊，垃圾啊，使阳气呢不上举不上升啊，上不到我们头窍，所以就发困。哦，我们告诉大家了，一方面你要干什么呀，你要提振你的阳气啊，提振阳气我们要做什么工作也跟大家说了，安百会啊啊，肝疏头啊， 对，刺激大脑皮层，促进它的血液循环呢、 哎、这不就清楚了吗？这方面工作啊，哎，吃点小葱啊是吧，嗯，还有呢， 吃菜的时候放点芥末油啊， 哎，芥末， 嗯，让它通一下 窍， 对， 通窍吗？ 嗯， 啊，这是一方面工作。另一方面工作什么呢？把你的体内的垃圾制约，这个阳困的阳的这些原因我们找到了，找到什么？就是垃圾啊，啊，我们怎么去清理？我们这两天讲的什么？讲的如何去清理？ 对， 是不是？ 嗯， 哎。这个呢，把线条都搞清楚了，啊，如何清理啊？我们的方法很多，啊，我们现在谈到什么呢？啊，在清理垃圾上，我们要分，啊，那个垃圾是什么性质的，是不是？ 是的， 啊，我们讲了两个，后来又讲了三个，头一讲我们就讲外在的，啊，受到自然气候影响的，大自然的风寒暑湿燥火， 啊，这个是外边，它会呢侵袭我们人体。啊，我们重点在风寒暑湿燥火当中说了什么？风寒湿，我们抓住它的重点，是吧？哦，大家明白了。那风寒湿从哪来的？怎么进入我们的机体的？哦，从我们的皮肤、肌表啊。那肌表进入我们体内了，怎么办？啊，就和我们内在的啊。首先，第一，它影响了我们正常的生理功能，啊，阻塞啊，它能阻塞气血，它能阻塞经络啊，它影响人的血液循环，影响人的新陈代谢啊，不舒服啊，还会发生疾病啊。同时呢，它还可能要和我们身体的其他的疾病搅在一起啊。就像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病啊是乱麻一团的啊，捋还捋不顺，剪还剪不断啊。出于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啊？我们在上一档节目跟大家说得很清楚，首先你把表的东西是吧，先清除它， 就是说把这些外在的这些垃圾风寒湿先清理出体外。 是的， 一步一步的来， 一步一步来，你得分出类来，是吧？分出类啊，什么叫类啊？就是外在的先给它清出去啊，就是外因呗啊，然后把外因去除了，你不就剩内因了吗？你再去分析啊。所以有些人得了病以后，病来之则安之，为什么要你安之，是吧？有病乱投医啊，投对了，赶上一个好大夫，行了，给你分析透了，治疗得当了，是吧？人得了病就是撞聋啊，是吧？东看一头花一头，西看一头花一头，是吧？啊，看完了都不管事，哎呦，马上就什么了，丧失信心了，算了，不治了，治也是这样啊，有时候越治越严重，没治对啊。啊，有的就放弃了，这个走的路都不对。那你听完这个节目就知道了，哦，好了，我们先把呀外因去掉啊，先把呀通过外因的这个道给它打通了，就是这个毛孔，你看这清晰不清晰？ 清晰， 是吧？哎，矛盾要一个一个的解决啊。还有一个方面啊，按照季节去解决。什么叫自然的方法呀？那自然的方法，它有自然的规律啊，是吧？它有自然的现象啊。我们把这 借这些自然的规律、自然的现象来达到清理，就是这些外邪的这目的。 对啊，我们首先是观察它的现象啊，发现这里边有一个规律，是吧？通过规律，我们总结出来了，是吧？我们为什么要讲季节养生？是吧？你到春天的时候，你把你的肝调好了，你就抓住这个问题。是吧？到夏天的时候，你把你的心，啊，借天时嘛，啊，把你的阳气调好了，啊，到长夏的时候，把你脾作为重点，你调好了，啊，到秋天的时候，哎，你按照秋天的气候特点，是吧？加强你肺功能的护理，你看到冬天养好肾， 每一季都有它的侧重点。 对啊，如果你这在这个、啊当中，你有什么病？它都不外乎一个内一个外，还有呢五脏心肝脾肺肾的病， 对， 是不是这样？ 不外乎就是这三种原因。 那你把线条先给捋清楚， 内在的、外在的、脏腑的。 啊，对，你这不清楚了吗？啊，是肝不好，是心不好，是属于哪个系统的病，哪个脏腑的病啊？好了，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内容还相当多啊。明天下档节目咱接着给大家讲，好吧？ 好的， 好，朋友们再会。 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